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十四号啊，白色情人节啊，有冇咩准备啊？ 哇，你唔讲我都真系唔知道， 系所以咪提你咯。 哇，你一嚟就咁样重击我， 所以咪提你咯。你以为我成日唔记得嗰啲咩星期几嗰啲咩？ 今日白色情人节梗系有准备啦， 白事啊嘛。 哇！ 白色嘅情人节， 猜过你。 白色情人节啦、 啊，今日白色情人节犀利啊！因为我哋六点钟将会有张曼芝嘅出现，带嚟佢嘅最新拍台作品《过电》啦、啊。嗱、啊，我话俾大家听，恭祝唔系恭祝，系忠谷大家吓、啊。如果你嘅白 恭祝， 恭祝同忠谷都分唔到真系。唉，忠谷大家如果咧。白色情人节冇准备唔紧要嘅， 当冇发生过。 唔系吓，你听一阵六点钟嘅访问，听完之后送首过电俾你做嗰、那个。 Yeah, 哇！呢一首歌劲啊！呢、這个访问，我记得呢个访问我哋倾咗好多偈，好、啊、有趣。 系啊， 系啊，每次见到，每次见到啲人都。都好有趣啊！ 系，因为同佢倾好少又会讲到一啲关于可能感情上嘅事情啦。咁我觉得都有趣嘅，即系都会讲下呢一首过电嘅作嘅时候个初衷系点咧。咁啊一阵间六点钟会听到啦。咁啊，但系 focus 翻去头先嘅正题先。白色情人节咧，其实我系冇准备噶。因为点解咧？其实有原因嘅， 因为 白色情人节本身系唔系？因为二月十四咧，情人节咧个缘由应该系女仔送嘢俾男仔，然后男仔如果 OK 嘅 ，觉得对对方都有兴趣或者以示礼貌咧，就喺三月十四号白色情人节就做翻一个回礼嘅动作。 系 咁，但系我二月十四就冇收到啊嘛，即系我冇收到个礼物啊嘛。所以我冇人向我示意嘛，咁我冇一个对象去同翻人哋讲话啊 ，OK， 我都有 咩礼啊？唔知回边个 系啦，你冇收到嗰个心意，你就嗰个心意唔知可以回翻去边嘛？咁所以白色情人节到嚟咁啊，唔使庆祝 咯，存在啦， 系啦， 即系你冇收到 email， 点解要复 email 啦？ 系啦，你冇入纸申请，我冇点审批啫， 系 嘛？就系咁咯。你咧？ 咁我听过有个讲法，就系话冇分男定女噶。总之二月十四咧，就系其中一方表，即系送礼物嗰方就 系 表达。爱意啦，三月十四就回复啦。咁如果二月十四男仔送，咁咪三月十四咪个女仔送翻咯。 系 啊，你二月十四有冇送俾人咧？ 梗系有啦， 送俾老婆嘛。 如果冇嘅话，你觉得我呢一刻仲坐到喺呢度？ 所以呢刻其实你系等紧佢送俾你咧。 唔系，其实嗱，系咪要我讲翻我真实嘅故仔先？ 系咪 希望佢应该冇听紧啦。 应该冇嘅。 其实咧咁样嘅，我开始有一个多么痛的领悟啦，又最近 多么痛的领悟， 千祈唔好相信网购，千祈唔好相信网购系咩意思呢？就系、是、其实咧，咁小弟都做下样咁，都要即系唔系会买啲名贵礼物啦，我中意拣啲得意或者对方会中意嘅礼物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好耐好耐好耐半年前啊， 已经谂定啊， 订咗。份禮物噶啦，咁嗰個禮物係因為佢嗰陣時咧就講話預訂咧係要二月尾先出到貨寄過嚟香港嘅， 咁我就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啦，咁啊好啦，去到二月尾嘅啦噃，咁跟住然后就问下对方，咦嗰、那个货出咗未啊？咁样，咁对方就同我讲话，哎呀，因为咧嗰、那个订单太多，所以咧你个出货期要延迟到去五月啦，咁样。 五月啊， 系啊，咁我心谂，诶、哎，算啦，都过咗啦，不过唔紧要嘅，到时佢六月生日，我咪攞翻出嚟送俾佢咯。 系咩嚟噶嗰份？ 嗰、那个系一个。希望佢真系唔会听翻啦吓。 哦，咁算啦，唔好啦， 系诶，迟啲分享啦，有机会分享啦。诶、哦哦，我深信佢会中意，系得意嘢嚟嘅，实用得意嘢嚟嘅。但系就我谂正常嘅人应该唔会买俾另一半嘅。如果唔系，应该会俾人鄙视嘅。系啦， 又真系几衬你老婆嘅。 系啦，波成睇完之后都笑咗出嚟啦。 衬你老婆， 我都觉得好衬佢，因为佢好中意， 因为佢得意 用呢一啲嘅物品嘅，同埋佢尤其去一啲即如果佢知道嗰日出街系去玩啊，去影相咧， 特别嘅场合 特别嘅场合咧，佢就好中意攞呢一啲懒系有啲嘢睇下嘅东西咁样嘅。 系，我觉得送礼物呢样嘢真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 系啊， 所以我好佩服你，即系。即咁多年都仲可以 捱得住咯， 捱得住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都每个礼拜送一份礼物。 吓、啊，真系噶？ 系后援会啊？唔系，但系讲真， 我即刻想抢， 差啲讲嗰啲， 系。 唔系，但系讲真，你以为后援会，送俾嘉宾啲礼物有咩咁咩啫？ 唔系咯，我哋骚动一个礼拜，我送两份啦，起码。 我话你听，真系送礼物俾嗰阵时嘅嘉宾咧，都真系。 系嘅，你系嗰阵时系要谂过度过嘅，因为你有比赛噶嘛。 系，即系我同一人送一份啦。咁初头咧就冇漫无目的嘅，总之我哋呢个礼拜用你嘅方法谂一份礼物送俾佢啦。后屘我觉得就要有翻个主题，就等个嘉宾咧开个题目俾我。 系 即例如可能话我想收到一份有初恋感觉嘅，或者想收到一份令到我心动，或者令我过电感觉嘅一份礼物啦，咁样。咁我哋就要就住呢一个过 电感觉嘅礼物，系咪就系要 送 嗰啲插电器？ 其实同埋咧，好睇你送嗰下点样演绎嘅。 系 咁有时譬如同歌手做访问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即系攞翻嗰个派台歌相关嘅嘢，或者直情歌名咧嚟做个题目。最记得有一次同 Candy 孙做访问嗰阵时候，荷花。有首歌 系 Robin and Candy， OK， 你知唔知一走去买咗咩？ 荷花真系唔系啊，一棵荷花， 嗰啲荷花嗰啲灯啊，即系嗰啲棕色嗰啲啊， 我知啊，即系系咪尤其会喺嗰啲神坛上面见到 啊嗰啲啊咁样，咁但系你又唔好话，即系佢我唔记得佢点样演绎啦，佢又演绎得好似啊，你又讲到好似好啱数咁样样，荷花即系照耀你啊，又食得好重啊咁样样啦。咁系有趣嘅， 有啲解读 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嗰时送礼物就系你要绞尽脑汁啦，谂啲心思啦，然后送嘅时候你要谂个说辞啦， 又有趣味性啦。 有时你知自己 氹到佢笑啦， 系啦，你知自己嗰份礼物系输紧噶啦，但系你点样能够用你嘅语言艺术去讲到嗰件事好似好 make sense 咁样样咧？咁样 呢个咪就系你做开嗰啲压压氹氹，最叻噶啦， 唔好讲压氹氹， 包装识得包装， 氹氹系啱嘅，压压系 冇 嘅，系啦。 我成日咧好庆幸就系当年咧，我系冇机会参与你呢个环节啦，因为咧我记得我好记得嘅，嗰阵时我试过有一次同你出去食饭，晏昼 lunch 食 lunch， 跟住食完 lunch 之后你。就话我要去准备买份礼物俾个嘉宾啦，跟住然后咧系啦，我一路同我见到佢拗晒头，因为有限一个 budget 啦，不能够即系买得太无限 budget 冇上限，咁就惨啦咁。咁所以我见到你就揀到哇头都戴埋啦，跟住我嗰阵时好心凉，好咩咁样喺隔篱风凉说话咁讲，梗系有心嘅，一定系买呢个啦。虽然呢个贵啲，不过呢一个真系你送俾佢一定中意咁样。跟住我就心谂。如果我會參加呢啲環節咧，我個人係咁啊！我送禮物俾人咧，我好少手軟嘅，即係我寧願收到嗰人開心。 集集都爆不值。 係啦，咁集集都會爆不值啦。 爆不值啊！嗰時我嗰時做咩？即係好衰嘅，你送得多，我哋就計條數。究竟呢個女嘉賓值唔值得我？值唔值得我爆 quota 嚟買俾佢咧？即係有時嗰樣真係好 fit 嘅。 係。 跟住即係貴少少唔緊要啦，買啦咁。我唔記得嗰次我係買咩啦，我最後買咗。 我記得係同美少女戰士有關咯，我就係記得。後屘我唔記得咗係啲乜嘢嚟㗎。 係有一間鋪頭 即係文具啊，定係 有 啲 貴嘅嗰間。 係 我記得啦。係啊，即係嗰陣時就要每個禮拜絞盡腦汁咧送禮物咧，即係令到我覺得即係 送礼物呢件事真系唔简单，你氹到人亦都唔简单，有时仲要我哋一个礼拜出一集嘉宾啫。 系啊。 但有阵时可能因为我哋约录音，啊、即系要隔期 一次过， 可能我一个礼拜做几个访问，或者试过一日连续做两个，即系话 礼拜冇穷咯。 预知咯，唔系都系100蚊内嘅。我哋嗰个理念就系唔好超过做节目嗰个价钱啦。 啱嘅， 系咁样嗱，即系你唔好讲系啦，即系唔好蚀， 冇到蚀啦， 冇到蚀，打个和平手算啦咁样。我觉得系个上天啊，皇天不负有心人，知道我喺工作上面敬业熬业。为咗啲女嘉宾绞尽脑汁，希望氹女嘉宾同埋听众开心而不断送礼物，所以我 其实后边个听众你后尾先谂到要加翻落去嘅啫嘛，系嘛？其实你最初系冇谂，你突然醒起嘅啫嘛。 因为我跟住落嚟讲嘅嘢，你就会明白点我咁讲。吓，皇天不负有心人，所以我而家嘅另一半系唔系好需要我送礼物。真系啊！佢真系唔系好 好呢啲嘢， 即系譬如之前2月14咁样， 冇乜仪式感嘅， 冇，越系我有仪式感嘅就佢冇啊。2月14唔知佢嗰日咁啱话叫我帮佢买啲嘢咁啦，跟住哇好啊，我送俾你啊，因为即系佢系话唔使嘅，佢纯粹真系想叫我帮佢订啲嘢咁啊。咁我就因为如果佢唔系有嗰个需求嘅话咧。其实突然之间我系唔知道送咩俾佢，因为佢系唔系好中意收啲无厘啦间嘅嘢，你最好唔好送啲无谓嘢俾佢摆喺屋企牙位。然后佢要啲嘢都好实际嘅，咁所以咧有阵时真系咁啱喺呢啲，譬如佢生日啊或者情人节，佢咁啱有嘢要咧，咁我就会索性同佢讲，我呢一份我送俾你啦， 系 咁样就会 settle 咗嗰件事噶， 系 啊，即系佢系 好啊， 佢呢种嚟，即系譬如话佢都买袋，即系女仔中意买袋啦，佢、 啊、 都会买袋嘅。12蚊店嘅袋，佢话你可唔可以送个袋俾我啊？跟住之后就 12蚊店嗰度拣。 佢话我系咪好好啊？你睇人哋要嗰啲袋，我要呢啲嘅咋。 唔系，其实 佢真系好中意储呢啲袋。 呢、這个同我老婆都有啲似嘅，即系我老婆都系，不过即系当然未去到12蚊店咁夸张，但系佢都系一啲类似，唔系，即系一定你买完都会觉得好哇，呢、這个都真系好抵买咁样嘅一啲小礼物。 真系夸张，系12蚊店嗰啲袋，佢好中意储啲大大细细嘅袋咧。 即系我嚟装下铅笔啊， 唔知噶。净系中意买噶咋？ 哦，即系佢满足嗰一下， 即 系 佢觉得有时候会需要用到嘅，即系因为佢啲攞嚟做收纳系好好嘅。咁但系佢就哦呢一、這个可能， 但系你有冇咁多嘢收纳咧？ 咪就系用啲袋嚟收纳啲袋咯。佢买一个新嘅袋嚟收纳佢本身买咗啲袋咯。 最近咧开始逼啦，好多袋啊！喂，买个袋去 装 翻 啲 袋 啦。你知唔知俄罗斯一个叫俄罗斯娃娃嘅东西，咪就系嗰个道理啫嘛。 同一个道理， okay, 打开里面仲有，咁、 okay, 我唔紧要嘅。 所以你啲袋要越买越大噶咯。 系啊， 如果唔系你就装唔翻嗰个上一个细 袋 噶。 系啊，所以你明点解会一个比一个大咯？ 好嘢， 系行翻出嚟就会由细到大咁样摆出嚟咯。咁 同嗰啲环保袋嘅概念咧， 好似噶， 环保袋都分晒。 系啊，佢都中意储下，即系唔好话好中意储，即系佢都会储下环保袋嘅，即系佢都会有时会用嘅，因为你舐起手。去旅行或者出入系啦， 少少嘢， 所以佢都系一个中意买袋嘅人嚟嘅、嗯，我都好支持佢买袋嘅。 你而家无啦啦提起呢个话题，从咩啫？ 冇啊，今日3月14啊嘛。 我老婆真系听紧啊， 系咩？ 我今晚点交代啫？翻去 冇噶，唔需要交代噶，有咩好交代啫？ 我今晚去12蚊店啦，唯有睇下佢认唔认头啦都。 阿嫂点解唔得闲听啊？谂住你唔会听啊呢、這个时间。咁咪讲下啦，唔系其实冇嘅，3月14本身真系冇咩发生嘅，即系搵啲嘢讲下啫。 系咯，我系咯，2月14都冇。 唔系咧，即系如果你要追溯翻你元宵都可以追多笔啦。 冇 email 点 reply 啫？而家系咪先？ 唔系，即系如果你要，我觉得真系 be fair 嘅，即系如果你想喺呢啲日子，你要你另一半有啲表示咧，我谂你清咗元宵嗰笔先。都系情人节，即系如果你系2月14以外嘅情人节，你都 care 咧，逐单逐单嚟，解决咗元宵先，食翻碗汤圆先 咁 啊！ 咁往后每个月十四都好似有一日嘅，而家嗰啲商家咧，每个月十四都有一日嘅， 有噶，嗰啲 double 字眼又有啊， 危险啊！ 系啊，7月14都有噶啦，到时 逢亲14号，不如录咗佢个节目。 几忙都好，有时咧，即系呢啲送礼物后话，但系都有翻啲情趣，两个人需要嘅。今晚食餐饭都好啊。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假 想有沙，想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是先心跳面。 featuring 阿 Marv 嘅派台歌啊，歌名叫做 All That I Want 啊，你最想要咩啊？ 豆腐花，豆腐花。 我要你话你老婆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长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家木行发生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子被约150条木材击中后死亡，劳工处派员到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事发在敏感道路一家木行，警方中午接报，一名货车司机搬运木材时，大约150条木材从3至4米高处从高处堕下，司机怀疑被木材击中头部，重伤昏迷，当场不治。警方话初步了解死者40多岁。位于港岛南区的华富村重建计划的第一阶段迁置，涉及华富一村的华安楼和华乐楼共895户，目标在2027年7月清空。有居住近50多年的居民表示，搬迁津贴不足够，可能会大屋换细屋。亦有独居长者表示，希望尽快清拆搬迁，因为现时居住的单位已经十分残旧，但认为津贴不足够。至于受影响商户将获发放特惠津贴，合资格商户亦可参与局限性投票。有士多负责人表示，自己已经60多岁，要视乎身体状况先至决定会否投标。另有车仔面店店东表示，将会参与投标，计划改为经营茶餐厅，但预计重开需要约20至30万元资金。根据现时补贴方案计算，需要额外支出10多万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高度关注欧盟近日发布条例，要求海关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登记。发言人何亚东指出，中国电动汽车出口企业反映不存在对欧盟出口激增和损害欧盟市场的情况。欧盟要求进口登记及可能的追溯征税，给正常化贸易带来增添负担。

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租家人的主题曲由草蜢主唱的歌，歌歌名叫做 Family。 第一次看歌名可能你以为是不是串错呢，为什么是 F-R-A-M-I-L-Y 呢？ Famil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Friend 好像家人一样的这个关系，于是乎将 Friend 和 Family 两个字合在一起。而接下来这首歌也都有一个玩字的歌名，当两个人介乎于暧昧亦都在一起之前的状态叫什么呢？ 约定不公正过，不必说对不起，约会不似有我，没别人真对比，欲语从之间收口闭气，要为你弹喘得服气，写一本最长游记。你或腾出几天哭泛起，如若拖手自我试验性相恋，在晚风一夜浪荡，别后无打算，举止太幼嫩，当不上正选，沿路有几盏街灯吸引你兜转，若分手发配我试验性失恋，日后等改判我便幸存，拜拜未迟只中犬，仿佛我别心愿。放下你抱起你，堂堂永远知己，我们无非。如若拖走自我试验性相恋，像晚风一夜浪荡，别后无打算，举止太幼嫩，当不上正选，沿路有几盏街灯吸引你兜转，如若分手发配我试验性失恋，日后等改判我有幸存，拜拜未迟只中犬，仿佛你便心愿。来自原写一卷你会身远，几个他不过各自取暖，要坚信目录尚存某再犯上作乱，未再拖手自我试验性相恋，像晚风一夜浪荡，别后难走远，不惜太艰难，挤不进正传，沿路那几盏街灯可够你挑选，未再分手发配我试验性失恋，短短伸长战我

听到 Nancy Quai 嘅最新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 To Be Continued。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感染下佢青春又怀旧嘅气息啊！ 浪漫契合，是你令我有灵魂拍。浪漫契合，使我大胆心情太高吧。浪漫契合，为你带翻粉红茶灯，矜贵地抱着我就不惊夜更黑。 早前佢推出嘅 EP 咧，以校园做背景，而《浪漫太黑》呢首歌好明显就系关于情窦初开。Sano 发生爱情小勇士，手执情信告白。 浪漫太黑，让我共你走离魂魄。浪漫太黑，将我内心的情绪放大。 作曲蓝奕邦 ，James Ting 填词监制蓝奕邦，编曲 James Ti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顾廷轩《罗曼蒂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垫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犀利啦， 系啊，佢唔单止唱得写得，仲作得道得噶，所以今日决定要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全知全能。 唔知阿知道佢几时会揾我哋拍嘢咧？嗬？ 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支持张曼芝 ，Hello，Hello， 波神 ，Hello， 波声 ，Hi， 我哋今年2024年第一次送呢个卷轴俾你啦， 系 新一年啊，送啲劲嘢俾你啊， 系包你用足全年啊， 点知全年啊， 系啊，一世啊，一生受用啊呢句， 受用啊呢句， 期待 送俾你呢一句， 全知全能啊， 哇，真系好中意呢个， 嚟自于全知全能呢个成语啊。 全知全能、啊、哦，原来有呢个成语的。 全知全能，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咩都知道，乜嘢都做得到。 做得到啊，系啊，即系能力好高，好多样嘢都可以做得到咁样啦。咁、嗯、啊，所以呢一个摆你身上面，好明显就系完全系凸凸冚啦，系啊， 哇， 系啊， 唔敢当啦， 好劲啊！ 唔系呢个灵感系在于咩呢？因为譬如之前我哋见面倾偈有讲你做嘅 project 啦，亦都见到你上年年尾嘅时候，自己即系叫一个回顾自己2023年做过啲咩嘅时候，系非常之多。 多好多嘅范畴，除咗自己歌之外，亦都有其他啦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哇、哦，都真系，即系好多唔同嘅 creative 啊，各样嘢你都会参与咗喺里边咁样。咁所以就谂起，我、呢一句应该都几啱你啊，可以放喺你身上面咁样样、啊、咯。 好开心啊！收到呢一句，虽然有少少啊，要再努力啲啊，要再努力啲啊， 系啊， 再 hustle 啲。 系啊，但系就会继续一步一步。你就算觉得啊，再即系 humble 少少都，但系呢一个都系一个目标，即系可以自己做到好多各个范畴嘅嘢咁样样。我可以咁啊，即系 recap 一下，即系上年啊，即系首先各样嘢由可能即系MV 导演开始，即系你都做咗好多唔同，除咗自己之外啦，其他歌手朋友嘅歌嘅一个导演咁样，即系呢一样嘢自己去。做自己嘢同做人哋嘢，其实嗰个分别系喺边度咧？你觉得？ 做自己嘢同人哋嘢，我觉得同人哋咧就系、是、要了解嗰个人嘅，一定系，即系你要同佢真系要 connect 啦。同埋我会比较想知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咯、 嗯。 因为如果你乜都唔知唔了解佢嘅时候，系好难有灵魂嘅。咁所以我会 prefer 系可能本身大家都会有一啲 conversation 啦，咁就会work 得好啲咯。 咁你话即系做人哋嘅 MV 嘅时候，要了解嗰个人嘅特质各样啊嘛。咁譬如先讲其中一个合作嘅为佢拍 MV MC 咁啊，即系自己同公司啦、 嗯。 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即系平时见到同真系喺佢嘅作品里面合作所认识到嘅佢，有冇多咗一啲面向？你发现到一啲 texture 又好啊咁啦。 MC 咧就系、是、拍嘅过程，知道佢嘅理解能力极高。 嗯， 然后亦都系好 efficient 嘅， 系， 因为佢都互相即系所有嘢都系 ongoing 得 smooth 啲啦。咁当然我都会尽量去安排个拍摄，都系，其实我有我基本上落噶啦。咁但系佢都好易令到我觉得已经 OK， 已经可以落下一 take 啦。就系我一讲完佢明完之后，佢仲要系劲快做到，我觉得佢系好有演戏天分嘅人咯。即系佢啲微表情啊，或者 even 可能。我叫佢内心可能谂某啲嘢嘅时候，佢有啲眼神或者动作，佢都会好 details 咁样做俾我噶。咁、 哦、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好有 sense 嘅，好、 嗯、 知道佢自己点样会呈现到呢一个 touch 嘅人咯。咁所以系会发现佢系好叻咯，真系。即系佢除咗唱歌好听，其实我觉得佢演戏都好有天分咯。 系即系等待大家发掘佢多啲呢一面嘅一个人嘅 意思。 咁跟住另外有一啲合作單，會唔會有一啲其實可能係反而即係 MC 叫同公司本身認識，有冇一啲可能你為佢拍 MV 嘅時候本身可能唔認識嘅、 哦， 跟住即係要，因為嗰個有另一樣嘢嚟㗎啦嘛。 之前咧我就幫 AP 拍過嘅， 係 咁咧 AP 佢係我記得佢係 DM 我真係本身唔識佢，咁、但係咁當然就因為佢揾完我，我覺得其實我每一次覺得有人欣賞自己嘅 work 咧係一個緣分同埋一件幸福嘅事嚟嘅、因為我覺得唔係必然嘅，即係人哋中意你嘅 work， 咁然後佢就話佢又睇我啲 MV 啊，想揾我拍，其實我已經覺得好啊，我會咯，因為就係一種。覺得是一種大家可以 connect 的機會啦，然後我就有看下他的 IG 啊，跟住可能跟他傾電話啊、可能沒什麼時間見面都好啦，咁我都會看翻他之前的 MV 啊，看下他的 movement 啊，即係可能我會 study 呢個人咯，即係去，即係好似好恐怖咁，但我會睇係咁睇佢啲 MV， 係咁睇佢啲歌，跟住或者係睇下佢自己有冇寫啲乜嘢啊，去 connect with 呢個人，跟住同埋問下佢點解要寫呢首歌啊，咁就喺不斷嘅溝通之下咧，就諗一個我幻想佢點樣可以 charm。我通常其中一個拍 MV 會揸實嘅一樣嘢係，我覺得呢個人最吸引嘅地方喺邊度，我點樣去呈現呢一個人。charm 嘅地方咧，即系呢两条问题系我会问自己，而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喺个 MV 度做到，因为我觉得歌手嘅 MV 系一定要呈现佢嘅 charm 多过所有嘢嘅，佢要型或者靓或者酷系大前提，跟住再加埋要 sing with 嗰首歌咯，因为如果你显现唔到嗰个人嘅 charm 咧，其实你点样去表达嗰首歌咧？都未夠立體，因為你嗰件事係成就嘢嚟嘅，然後個 artist 先係個重點咯，係啦。咁除非個 artist 冇 involve 啫，咁啦。咁所以就反而拍人哋嘅 MV 啦，或者冇咁熟嘅，都係要做足嗰個功課，即係有啲似係研究個劇本咁樣嘅感覺去研究呢一個人。 即係好似真係完全明佢係點樣，或者係都有我自己主觀諗法嘅，即係可能我會覺得 MC 某啲表情係好嘅，可能我會 push 佢做咯，係、啊咁樣。咁之前拍客。好似係可以再分 享，可以啊，梗係可以啦，梗係可以。 即係你之前拍陳雷， 係 咁陳雷嗰個咧，係因為我本身真係同佢 friend，、嗯、我成日都會覺得佢咁樣應該好有型，佢咁樣應該好有型，佢攞吉他掉嘢應該好有型，即係我幻想嘅好多佢好有型。咁然後我就覺得唔得，我自己個人私心，我一定要加呢、這個，我一定要加呢、這個，因為我覺得佢咁樣就係 cool 咯。咁、然後就會將所有情節咧就。 擺咗 入去 ，run with 呢啲我自己幻想佢做完出嚟會有型嘅嘢啦 ，even 佢嘅 costume 咯，佢啲衫咯，我都覺得佢咁樣最好有型，即係就會諗好多咁樣嘅嘢，或者有啲 effect 擺落呢一首歌會好襯佢個人咁、樣咯，咁所以就如果其實越熟咧，其實都都快嘅， okay， 因為佢。找我的時候我是很快想到要怎樣的、就是我想是因為大家本身都 close 的關係 你平時已經有觀察他了嘛，因為 波性你難搞、很難找到你 charm 那一面， 如果即係好無厘嚟頭咁啊！即係我哋兩個咁為例咧，即係假設唔知係要拍一個騷動音樂嘅 MV 咁樣先算啦。以你認識咗你呢段時間，你有冇覺得其實譬如阿賓臣咁，你覺得佢 charm 嘅位咩？即係因為 charm 好多種，唔一定係型噶嘛。可能你矮得好有 charm。 係喎，又啱喎。 我真係講到喎。 係，我好好。 係啊，賓臣咧，其實我覺得佢唔出聲都 charm。 我入错行啊！你知唔知啊？我最唔应该就系入咗嚟呢一行啊嘛！ 唔系，我唔系，我 唔系，我明啊，我明啊。 唔系，即系佢咧出佢出声系一个好有趣幽默嘅人，但系佢唔出声有一种神秘感。 嗯， 然后我觉得佢唔出声咧，跟住佢可以做嗰啲其实几。吸引到啲讀書叻嘅女仔，我有一種咁樣嘅直覺咯，即係佢戴眼鏡嘅有一種斯文，但係其實又有一種好叻，佢好似叻某一科咁樣咯，咁、所以佢做嗰種好斯文、好叻嘅 character 咧，好啱佢。即係如果我拍佢，我會俾賓臣做呢一樣嘢咯。咁但係喺可能不經意嘅時候咧 ，show 一啲好 warm heart 嘅嘢俾一個女仔嘅一個、一個咁樣嘅 MV 咯。就係、佢平時你會以為佢完全冇理過呢個女仔嘅，佢只係喺學校好 charm 讀書好叻嘅一個人。然後佢有一日。你会发现哦，原来佢中意咗呢个女仔，但系佢只不过系可能帮佢做咗一啲，帮咗嗰个女仔，可能个女仔唔见咗嘅，佢帮佢揾翻，你就会发现啊，呢、这个人平时好似冇 care 过呢个世事，但系原来佢将所有嘢都睇在眼内嘅一个角色咯。 哦、 而我觉得賓臣系啱呢个。 我总之如果早啲识你咧，我应该可以喺中学嘅时候就识到好多女仔。 佢仲有一個糾結，佢成日諗緊自己戴眼鏡定唔戴眼鏡。 我覺得佢戴眼鏡有種神秘感， 就係頭先講嗰種。 係啊係啊，即係佢，我覺得係會 trap， 即係佢讀中學嘅時候，我會覺得佢應該係會吸到啲 好 女仔 神情嘅妹嘅。 佢好快已經諗到嗰個， 你嗰種神秘感啊， 係啊， 你冇講咁多嘢， 我而家決定講少啲，淨係望住你。咁波成咧，如果你要幫波成去設計一個咁樣角色， 我覺得波成咧，我會。設計佢壞少少嘅，因為咧，我覺得佢真人同佢傾偈係好 nice， 但係我嘅直覺啊，我覺得咧波性係有一啲叛逆嘅位置，只不過係佢工作嘅時候唔會點樣呈現到啫。 其實佢好壞 嘅，其實佢係有好多諗法鬼主意嘅一啲人咯，我覺得。咁然後佢自己又平時又中意打碟啦、音樂啦，咁我一定會係加呢個元素，因為佢平時都會做呢一樣嘢，佢又中意睇書，佢又中意打碟，佢又中意研究音樂，咁呢個時候我一定係將佢本身自己 charm 自己識嘅嘢加落個 MV 噶，一定係要打碟嘅。跟住之後咧，但係佢咧係會壞過佢呢個 image 嘅，即係可能我會例如話衫方面啊，或者妝方面，可能我會叫佢加少少微微嘅下眼線啦。咁然後咧就著到有少少 street 嘅，即係其實佢平時都 street 噶啦，但係再進啲嘅 street， 再 street 啲，跟住個妝又再頹廢啲咁樣嘅。咁然後咧就係、都係一定會拍愛情故事啦，因為我覺得咁樣係會易入口啲啦，啲觀眾咁咧咁就會安排一個 都有少少糜烂嘅女仔系同佢一齐拍嗰个 MV 嘅，嗰个 vibe 咧都会觉得系一啲比较电子音乐系几衬歌声 啊。 咁就系啦，咁然后佢可能就喺嗰个角色嗰度会经历一啲。flirty 啲嘅情節啦，我覺得似 flirty 啲嘅情節啦。 唔係佢嗰種咁純情， 係啦，即係有極端 嘅純情 boy 啊，你係衰 boy 啊， 係，我覺得你係做到咯，即係嗰種你叛逆啲 out of 你平 時 嘅一種 image 咧，我覺得都會令到人哋有眼前一亮嘅感覺。 平時封印咗啊， 有人選 你啊，一定有啊，我知道一定有，即係我睇你 IG 啊。跟住系咯，认识你同你倾偈，我都会知道你系接触好多唔同嘅嘢咯。 好好、啊， 我直接嚟一路讲，我脑里边已经有嗰啲 picture， 有 个 画面啦， 我觉得好好玩啊！呢件事，导演如果之后有一个咁嘅角色需要，记得揾我，我一定会奉陪 啊！或者你揾我啊？系啊系啊，你哋要拍 MV， 你揾我，我一定会啊，即刻拍啊！ 我觉得几有趣。呢一样嘢，其实你几时开始都发现到自己有呢种观察人啊，有呢种感觉出现噶？ 其實我諗我中學定好似初中，我已經 feel 到其實我對於 sense 人嘅 energy 好快，即係感應一個人嘅磁場啦，佢嘅眼神啦，我都覺得係好容易感受到嘅，甚至係第一眼已經感受到咯，咁就會用呢、這、一個，我嘅感覺係大於我發生嘅嘢，其實。即係比較係咁樣，咁所以就發現咗呢樣嘢嘅，咁跟住所以就可能有好多時候我嘅創作我都係拿實呢一樣我嘅感覺、去 develop 咗好多嘢出嚟，同埋再加上可能我有時都會胡思亂想啊，或者亂咁諗一啲嘢，即係可能你俾一嚿嘢我會諗到好多唔同嘅嘢，我就會安落去我嘅感覺嗰度咯，咁就變咗可以產生到好多唔同嘅嘢。 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好多時候去一啲咁樣嘅合作會好睇，同嗰個人有冇辦法 connect 到？有冇話你自己觀察落就係有邊啲特質嘅人，你係發現特別容易 connect 到你嘅咧？ 我覺得一定首先係佢係創作行業嘅人。咁其實做 arts 嘅人啦，或者 arts 啲嘅人啦，中意音樂嘅人啦，其實已經好容易 connect， 因為你哋、其實你拍得 MV， 即係佢都真係中意唱歌啦，佢都真係中意音樂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已經大家會拉近咗，因為 at least 我哋已經有一種共同嘅興趣。咁然後我諗佢都係一個 kind heart 嘅人嚟嘅，即係我基本上 work 嘅所有單位都係好 kind heart 咯。咁我係中意同善良嘅人一齊 work 嘅，即係你 feel 到佢哋係真誠，你 feel 到佢哋係重視佢哋嘅作品嘅人。咁我中意同認真嘅人工作咯。咁通常咁樣又好容易 connect 咯。其實基本上係啊，基本上有共同興趣同埋大家係善良真誠嘅人咧，我都係。來者不拒，因為我真的會覺得每一個會找我或者真的欣賞我 work 的人都是一種幸福幸運咯。 同埋大家向住同一個目標方向，嗰樣嘢好清晰，咁嗰件事嗰個 teamwork 係好玩嘅。咁而頭先嗰啲就係同即係幫人哋去做嘅一啲 project 啦，自己亦都上面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即係 monologue 嗰一個咧。呢、這個其實嗰時點樣會有呢個諗法去做呢一件事咧？ 嗰陣時就係、上年，我覺得個市其實比較差，跟住咁啱都得閒多咗好多，然後就有一日喺屋企度諗啊，不如做一啲嘢又係同人哋 connect 啦，同埋我不嬲都好中意 theatre， 好中意演員，好中意做戲，但係我又同時地好想加曬所有嘢入去，咁就決定咗要做 monologue 啦，因為我覺得。独白是很 represent 到一个人的心理走向，咁亦都唔会系净系想 show 我自己嘅独白俾人哋睇。我觉得有好多演员做戏，但系好似大家唔系好知道佢哋真人系点，即系我哋可能会见到啊，原来黄秋生做戏系咁噶，但如果你叫佢自己写一个独白咧，会系点嘅咧？咁我就觉得有好多演员，我都会好奇佢哋如果写 view 嘅嘢，因为佢哋每一个都真系写 view 嘅嘢嘅时候会点咧？咁但系又唔想太乱啦，因为太乱嘅话好难拍嘅。其实，咁我就直接一男一女写一个 topic 咁样俾佢哋咯。咁佢哋就会自己开始写啦。咁有好多我都 feel 到佢哋系。 好赤裸嘅寫得，特別係我同佢哋私底下傾偈，我知佢哋寫緊乜，咁就會覺得好呢件事好 connect。首先係第一步 connect 已經係我同佢哋咯，咁然後拍嘅時候佢哋直頭係好放心。然后我哋近乎系冇点样讲嘢嘅喺拍摄嘅过程，我纯粹可能一开头加完，有啲佢哋自己 freestyle 嘅，但喺呢个过程里面，我直头觉得我哋 friend 咗咯，即系佢好信我，然后我亦都唔敢打断佢嘅，我好似望紧佢喺我面前释放紧一啲情绪，咁我就觉得呢件事好 powerful， 因为我喺现场我都有喊过，系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好 powerful 咯。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产代理统计，政府为楼市全面设立之后，今个月录得超过2000宗一手成交，估计三月一手成交或会突破4000宗，创纪录新高。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相信，本港经济将会慢慢重拾动力，复原速度有机会较快，全年楼价有机会回升 5%至7%。 位于港岛南区的华富村重建计划的第一阶段迁置，涉及华富一村的华安楼和华乐楼共895户，目标于2027年7月清空。有居住近50多年的居民表示，搬迁津贴不足够，可能会大屋换细屋， 亦有独居长者表示希望尽快清拆搬迁，因现时居住的单位已经十分残旧，但认为津贴不足够。至于受影响商户将获发放特惠津贴，合资格商户亦可参与局限性投标。有士多负责人表示，自己已经六十几岁，要视乎身体状况才决定会否投标。另有车仔面店店东表示将会参与投标，计划改为经营茶餐厅，但预计重开需要大约20-30万元资金。根据现时补贴方案计算，需额外支出10多万元。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下个月正式成立。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表示，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将肩负重要使命，会策划多元化节目，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兴趣，推广爱国主义教育，以提升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及文化自信。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伍志和表示，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将每年举行中国通史系列展览，以朝代顺序排列。今年主题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展，4-7月举行。学校活动包括历史开箱工作坊，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博物馆藏品或复制品，又会每年举办中华文化节。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呼吁校长多鼓励教师为推动实践爱国教育，装备自己并装备同学成为爱国爱港新一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9-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气温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嘅车龙啦，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小榄巴士转乘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近加龙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粤女新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你是说家 姐同时要做公二姐和方正辉啊？ 是啊，做什么啊？ 出来有嘢跟你说啊。 男音咁紧张，究竟他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阿 Kington， 你好似知道点解太空啊冇氧气，但系太阳会燃烧啊吓？ 我知道啊，老细。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我叫你入嚟呢？ 你系咪想赞我主持节目比冯杰同林雪都做得好呢？ 我系想你话我知，点解你个 promo 做到咁啊？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科普节目《嘥时间》， 得个五秒连音乐都冇。 嘥时间啊嘛。 唉，咁啦，我都系自己做翻。 又推一个作 ，yes yes yes。 日本七人男子组合 Travis Japan， 我哋系 Travis Japan， 分享对香港同乐迷嘅好印象。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 Travis Japan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 Travis Japan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骚动音乐嘅嘉宾有芝芝、张曼芝 ，hello，hello， 班 Sir，hello， 帮声。 咁所以去到而家新嘅歌过电咁样样啦，都系一样，即系曲词自己会包办咁啊。呢一首歌啦，讲咁啊个起点啊，大概系几耐之前开始去即系构思呢一首歌嗰、那个可能题材啊个谂法咁咯。 其实上年作嘅首歌， 上年嘅 咁系因为觉得。自己都有幾多 emo 嘅歌，咁雖然我都幾多 sweet 嘅歌，但係咧 sweet 嘅歌咧係多數講個 process 咯，即係例如深夜浪漫係講緊一個曖昧嘅過程啊，或者一個階段啦。關於前面係講緊一個夜晚深夜嘅一個好 close 好 intimate 嘅一個 關係， 成個關係同 process 咯。咁過電咧，我就嗰一下喺度諗啊，有啲人有啲事。你会突然间想起的时候你觉得好正、你会突然间记得回那种感觉，你会是心脏是麻痹了的感觉的。有时你那一刻不知道，但你回到家又会 feel 到、那一下应该是有东西，或者你们有一下的对望你会记得咯。我就很想记录低，其实就是那一下了，你那一下你知道你沉船咯、那一下你知道你中了招了，已经喜欢了他了，或者是你会有好感咯。是的，因为不是个个做同 最有趣的是阿 A 他可能递杯水给你不是这个感觉，但阿 B 递杯水给你是这个感觉，你就会记得阿 B 递杯水给你的这一下就是过电的感觉了。我就觉得这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去记录这个 texture， 令到啲人有过电嘅时候其实都可以 send 呢首歌咯。因为我成日都会諗我嘅作品唔係斋写我自己。我有时都会几想我嘅作品係感染到别人之余係亦都可以係帮助到啲人去 更進一步啊，即係攞我啲歌嚟， 即係無啦啦， 係啊 ，send 首過電俾你，咁你又會覺得，喂，佢 send 啲嘢歌俾我係咩意思咧？ 好興噶嘛，嗰啲曖昧期嗰啲專係互相 share 下啲歌。 歌係咁噶，跟住呢個就係我諗嘅嘢， 同埋嗰啲歌詞啊，無啦啦要擺個 status 喺度，就係嗰兩句歌詞。 係啊，就係啲人打 caption story。同埋而家 Spotify 都可以 share， 或者係你自己都會鍾意 share 啲歌詞㗎嘛。 係。 係啦，咁我呢就會一定係即係除咗我分享一啲我自己個人感受之外，其實我都幾開心有人會 share 我啲歌出去，然後成功㗎。係。係啦，因為之前深夜浪漫真係有人試過，因為深夜浪漫呢一首歌，然後大家可能有互相去 test 咩，然後一齊咗㗎。因為有人 DM 我咁樣講，然後呢一個對我嚟講一個超級大嘅鼓舞，令到我每一次作歌，我而家都會諗啊，咁可以 send 俾啲咩人聽呢？即係過電就一定係 send 啱啱可能你落完 club， 或者你喺一啲聚會見到一啲人，你有 feel 你 想發展嘅， 就咁 send 咯，就咁 send， 唔使講咁多嘢咁樣咯。咁就因為咁樣，所以好想寫一首咁樣嘅歌去記錄心臟麻痹嘅一刻。 好青春啊！ 我想知喺過電出現之前，喺你自己嘅過去，你自己都有冇即係 send 過一咩歌或者咩歌詞俾人呢？ 我有 send 过歌，但系歌词冇，系因为好啊好 specific 讲佢歌词好 shine， 好害羞咯。咁系啦，歌嘅话有嘅，即系都系一啲有啲 sweet 嘅歌，但系有啲朦朦 blur blur 地空地嘅咁样咯。系啦，咁 你有冇印象？你有冇印象？我想知道对于写过电嘅呢位创作人，佢曾经用一首咩歌 去表 达 佢嗰种 过 电？ 系啊，我好想知道啊！ 因为对佢嚟讲，过电一定系有一个嘅氛围喺度，系会觉得啊，呢一种嘅感觉听落去个质地就系会令到对方，令到自己都有一种 connect 到嘅感觉嘅。 系啊，系啊，我依家都。如果喺如果讲翻即系我话会不会想牵手去看呢个小机场乐团咧？我觉得有可以讲买呢套 Apple 嘅， 唔会系浪漫九龙塘啩？ 唔会系浪漫 呢个就太过 太直接啦，太直接啦，太直接啦， 系啊， 系 九龙公园游泳池 哦， 系啦，咁系啦， 都快到池嘅。 但是如果你说 sweet 呢，我觉得 Hey Hey Baby 很 sweet 的。即是 Hey Hey Baby， 不过他就真的讲跟他女朋友咯。 都是一些可能会记录低生活很微碎的一些片段，是但是这些片段又会令人觉得啊有一种心动 有一种过电的感觉的一些作品来的。 其实 Send 歌这个 action 呢已经是够啦，即系我已经觉得 系，所以带住咗呢一个谂法放喺呢一首歌去谂嘅时候，曲词嗰样嘢系咪都好？所以变咗就系，因为我都觉得，因为好有画面啦，好知道系一个咩 scenario 会出现呢首歌，所以喺即系自己曲词方面系咪都好同步地、好快地嗰时写嘅时候就出现咗咧？ 都 OK 啊，即系 smooth 嘅成个过程。咁但系我都会写咗好多笔记先，就通常嗰啲笔记就系可能记录一下。我覺得咩係過電啦、啊，即係自己心裏面 definition 過電係乜啦，跟住寫下一啲我覺得過電嘅 moment 啦、啊，過電嘅感覺啦、啊，即係可能我就會寫咗好多嘢，我先開始填詞嘅，就唔係話我填啊，我諗呢個音先，即係就唔係咁樣，我就係可能好似寫緊個 best story 先咯，跟住就可能寫到差唔多，我覺得都夠咯喎，咁先開始去進行填詞嘅工作咯。 係 啦，咁樣咯。 係，咁你嗰個 define 過電係咪就好似頭先你嗰個例子，即係個杯水邊個遞，即係有嗰下感覺嘅一種啫？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原來係好有趣咯，就係、是、過電嘅感覺，就係 even 同一樣嘢，你同一個人睇戲就係、是、阿 B 或者阿 C 先會令到你。 系 咁样咯， 好咁而里面亦都有啲好 specific 啊！听嘅时候见到，譬如那套王菲经典咁咯，即系呢一王菲经典呢个系即系扮演紧一个咩角色？点解会好 specific 系咁样咧？ 因为我好中意《重庆森林》呢一套戏，然后我觉得套戏 梁朝伟同埋王菲嘅嗰个互动其实都几 sweet 嘅， 嗯， 即系佢哋有啲湿涂，但系其实几正咯，佢哋个互动。然后王菲又其实好同佢自己好觉得佢自己好同梁朝伟过电啦，即系因为我觉得梁朝伟一出现佢就可能会。够啦，咁因为过电唔使一永远系双方噶嘛，你个人过电都得噶嘛，系啦，咁我觉得佢就有啦，因为佢成日啲眼神咧，即系例如话佢要去买嘢食啦，跟住佢就会咁样咯，即系你喺电影度，咁你就会见到佢系过电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啱啊，呢个重庆森林呢一样嘢，而我自己又觉得呢套电影其实几 sweet。同埋再加上啲顏色啊，所有嘢啊，咁樣咁，因為我本身都真係雖然係好文青，但我本身都真係好中意王家衞，咁我就點都加落去，係啦，喺我嘅歌詞入面咯。咁就我就唔想好 specific 寫重慶森林，因為好似太 specific 啦。 Okay， 因為王菲其實都拍咗好多嘢，咁我都會覺得咁不如直接寫王菲經典，同埋個音好似好啱數過重慶森林。 同埋一個王菲兩個字就係會有一種 texture 就出咗嚟，係 一種朦朧朧、好浪漫 嘅。佢把聲、佢個樣啊、佢做戲嗰陣除啊，就好似淨係，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唔使一定要寫重慶森林，等大家有個幻想空間咯。邊一套咧係啦，邊一個嘅王菲咧咁樣？ 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有冇一啲可以係有發生過，可以係你幻想當中嘅畫面啊，好過電嘅一個 moment 或者一個行為會係點樣樣嘅咧？ 好過電 嘅係一個時刻， 一個行為， 哦、 一個行為， 可能係幻想 對望， 對望， 嗯， 對望係最即係你係會好重視同人對望隻眼嗰個位嘅， 係對望好冧咁對望、 嗯， 我覺得係極過電， 嗯、 即係睇下咩 situation， 我覺得可能你哋互相有一下，当你哋夜晚倾通顶、嗯，或者去海边， 谈心， 谈心、 嗯， 或者食饭、 嗯， 你 feel 到你同嗰人倾得好投契、好 smooth 嘅时候，你哋有一下嘅对望， 嗯、 而嗰一下对望通常都几过电，因为你哋两个都会觉得个 vibe 好好嘛。咁、 嗯、 然后你哋有一下 pause， 然后你哋望到大家嘅时候咧，系其实都基本上系过电噶啦嗰下， 好有电感。 系啊，咁样咁呢一下咧，你会永远都觉得好似 slow mo 咗，特别系你翻到屋企你谂咧，你会觉得啊，头先同佢嗰对望好似系比所有嘢都慢咗嘅。 嗯， 会咁样，即系特别你谂翻你哋对心仪嘅女仔嘅时候咯，你就会觉得点解嗰一下过电 moment？眼系慢过所有嘢，咁通常都中嘅，即系通常都中。特别系如果双方都过电嘅话，更加冧咯嗰件事，系啊。 同埋好似唔使讲好多嘢，去到嗰一下， 哦系啊， 嗰一下已经知道大家有嘢啦。即系有时都唔使靠 verbal， 有时你会 feel 到原来一个眼神， 嗯、 即又系啦，都会表达到咯。 系咁喺有咗呢一啲嘅谂法啊等等之后，咁去到即系再处理音乐嘅后续上面啊，即系譬如编曲监制有一丁啊，就譬如 Nick Choi 都帮手编曲咁。咁喺呢一部分又如何咧？即系去到即系再 further 制作嘅时候 ，further 制作咧，我觉得一丁系将个编曲系变成咗一个角色咁编。 嗯。 咁就係、是、一開頭呢就係、是、比較濕圖啦，即係你見到嗰個音樂個前奏呢，其實今次有啲曖昧咁嘅、 嗯、 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有啲 slow slow 地慢慢地咁樣入首歌，咁、 嗯、 就唔係平時可能深夜浪漫嗰啲有一有好電結咁樣啦，佢、 嗯、 就唔係，咁就係一種比較 shine 嘅感覺嘅，咁其實佢都好似幾符合我嘅人設，就係、是、一開頭一定係以靜先，咁、 嗯、 但係可能內心係啊好正啊咁樣嘅，咁但係一開頭都會慢慢慢慢，咁跟住可能一開頭就互相試探先啦，咁、 嗯、 個音樂都係一開頭互相試探先嘅，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咁去到中間開始咧，慢慢好啦 ，IG DM 完啦，咁、 嗯、 就變咗開始落啲真嘅樂器，係，咁咧就係開始。顯露住自己一啲好 real 嘅情緒出嚟啦，或者再 flirty 啲啦，咁嗰一 part 咧就有一啲即真嘅樂器出現嘅，咁跟住去到 so far 尾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大家有嘢啦，會落翻一種比較 peace 嘅狀態，即係好想，不如我哋既然即都過咗電，不如都。讲下大家而家觉得点，即 系 有一种咁样，咁临尾系啦，临尾其实有 嘅，就係、是、由天天想與你見面啦，去到最尾其實係彼此溝通也會過電，即係已經係去到大家溝通已經有 feel， 跟住再夜幕擁吻裏過電咧，就係、是、因為擁吻裏就係其實都可以一齊啦。咁、啊、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 good ending 嘅，就係、是、由過電到到一齊嘅一個強烈嘅感受。 哦，你、我想再 論 係再論係，因為你啱啱講過真係完全就係嗰種曖昧點樣嗰個狀態、那個音樂上面嗰樣嘢， 同埋我都好肯定啊嚇，即係以頭先阿張曼芝講就係話佢好想一啲人可以將啲歌詞 forward 出去咧，一定會係其中兩句，我覺得肯定中嘅。就是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呢啲 send 出去咧，真系冇得顶啊！呢啲真系大家都会谂到，哦，那个思想会哦，好紧张啊，好乱啊咁样。 系啊， 同埋系会真系咧，好你对某一个人有 feel 咧，你会紧张到你会。其实你讲紧嘢，但你有少少唔知道自己讲紧咩，但你一定要讲啲嘢出嚟。 系啊， 嗰、那个就是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嘅一种感觉咯。 同埋一幅，如果佢 send 只歌过嚟，你就会谂，你会个 message 谂好耐啊。边 系啊系啊， 你会谂究竟佢想讲紧边句咧？我点样复佢咧？嗰样嘢。 所以大家试下咯，得咗嘅话可以讲翻俾 Gigi 听。 系啊，我会好开心啊！你哋试完，你哋得我请你哋食。 我唔试得啦。 我哋两个就试唔到啦。 你试唔到啦。但系听众可以试下。 听众如果得咧，可唔可以 D.M 我同我讲？ 系啊，话俾佢听， 系啊， 话 俾我 听 咯。系啊，系啊，我会好开心嘅，真系。 咁我想知呢一首歌跟住再落去就系 M.V 个方面咧，其实嗰个画面系咪喺即系前面自己去谂紧，即系过电有啲 keywords， 一啲写嗰啲 backstory 嘅时候，其实都有一啲嘢已经系喺 M.V 里边系有呈现咗出嚟嘅咧。 有就系、是、例如呢、這个。接心心， 嗯， 接心心，我个人经历也发生过，有人真系接咗呢个糖，用呢个糖纸接咗心心俾我， 系， 所以我就摆咗落， 摆咗落去， 系啦，跟住饮冻柠茶啦，一齐饮冻柠茶，即系 一定系你啦，冻柠茶一见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知道你中意饮呢样嘢，咁跟住我哋就特登出嚟食嘢啦，咁然后就啊， 特登去嗌， 系啊，去嗌呢个大家都会。想一起喝的東西其實都是 sweet 的，其實它可以是任何東西、但是如果你們例如之前 test 有 test 過說、啊、我其實我平時都喜歡喝當紅豆冰，跟著它出來就說喂你是不是喜歡喝紅豆冰的，我們一起喝、其實都很棒， 很重啊，有啊有啊， 很重的、 你冻柠茶， 你 中 意， 即刻应咗添，觉得自己哇， 嗰段时间啲记忆力特别好 噶， 系啊，特别会记住佢每一样嘢噶。 如果佢记住你，都会开心咯。即系如果对方记得你曾经 test 过佢，然后同你出街嘅时候话啊，不如我哋行边度啦？你之前唔系话过 你想去 嘅咩？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即系呢啲都系。可能我个人都好恋爱脑啦，即系其实虽然我都点样讲咧，有 emo 嘅位嘅，但系其实我谂其实系有啲恋爱脑，我会好容易俾任何嘅细嘅嘢，我都会觉得好正啊，好有 feel 啊，即系一个心我都会觉得 系， 哇哇哇，即系有感觉啊咁样咯，系、 同埋拣场景咧，即系譬如一开始嘅，好似茶餐厅冰室嗰种去到。其实便利店门口嗰个都系正嘅，即系嗰个两个人。 嗰、那个系啊，嗰、那个系我中意嘅情节啊，就系、 是、 我其实我冇试过便利店门口倾通宵，但我想咯，系啦，但我觉得倾通宵我有试过，倾通宵好有 feel 噶，倾通宵，即系无论你喺边，你喺公园倾通宵又好，你喺其实真系喺边度倾通宵都好咧，你都会觉得同呢个人好似突然间深交咗，经历咗啲嘢，而佢。在凌特別喺凌晨，你過咗三四點嘅 moment 咧，有一種夜晚嘅氛圍喺你哋傾偈嘅 air 嗰度咧，係特別浪漫嘅。你哋唔使講好浪漫嘅嘢㗎，就咁坐喺度傾偈就係一個浪漫咯。 係 啊， 同埋係會去到好深入講啲，即係你日頭唔會講。 日頭唔會啊，佢開始夜晚就會同你講話啊，其實點點點啊，有一啲好 deep 嘅嘢㗎啦。 跟住再睇埋個日出哇！ 係啊。就直接睇埋一出，跟住如果再有 feel 食埋早餐， 食埋早餐就翻屋企，送埋佢翻去哇！ 送埋佢翻去，其实一日已经有嘢咯。 系，所以我觉得呢个 MV 嗰个可以发展一个。 系背后好似系一个好完整的一个剧本，一个古仔喺度咁样样，系同埋真系拣嗰啲场，即系便利店嗰个真系真系冇得输啊！便利店呢、這个， 深信好多人都即系会经历过呢一个嘅场景嘅，或者好相近嘅一啲经历嘅。 系，同埋我都见到好多人唔知踢你啊嘛，嗰粒糖系嘛？ 我好开心咧，系我一。嗰、那個其實嗰個糖可以揾我做，嗰、那個娛樂糖不如揾我做代言，因為好多人 DM 我係話，我買咗呢隻糖，我買咗呢隻糖，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都有 tag 我，就話我今日早餐，我今日午餐咁樣，係啊，跟住咧我係覺得，喂呀，係啊，好開心咯呢件事，跟住有人去台灣都有 tag 嗰間 coffee shop 啦，然後。系啦，跟住之后我啲 fans 又好好啦，佢哋喺旺角整咗几个 spot 咧，佢哋自己应该系亲手黐嘅，佢哋嘅即系佢哋 print 咗个 poster， 然后这次系劲有心，咁、所以我都有特登去支持佢哋，为我去做嘅嘢，然后我都有去打卡咯，系啊，咁样咯， 佢哋支持你啊嘛。系啊，支持佢哋支持你啊，张曼芝佢哋支持你啊嘛。正所谓系啦，咁啊，所以呢一首过电，大家就可以即系再慢慢再细谂，听完头先成个背后谂嘅嘢再细谂，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唔同嘅感觉， 揾翻恋爱嘅 feel 啊！ 我完全 feel 到啊，正系而家就咁听成个过程，系啊，大家都系嗰句，同埋如果你有用呢一首歌有成功嘅例子，或者你 send 佢出去，记得 DM 翻支持话俾， 系啊，或者用嗰个糖沟。偷到都得， 系啦，得咗嘅话就多谢人啦，咁啊唔得就唔使特登讲， 就下次再试下咯。 唔得就可能系你嘅问题咯，系啊，就唔关嘅歌事 ，OK。 系啦，因为过电都好睇对象噶嘛，做同样嘅嘢唔系一定得噶嘛。 系啦，系啦， 之前话斋系咪先？过电嘅精髓就系咁啦。好啦，啊，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哋，多谢。 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兆，说话从不这般羞怯，若你出现我的面前，没法猜是太发痴，上渐桥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事，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电，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是 听过张曼芝嘅过电，听下点。